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卢纶所作的《晚次鄂州》。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孤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声。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皮声。本诗的作者卢纶，出生于唐玄宗朝后期，从玄宗天宝末年开始参加朝廷科考，然而却屡试不第。再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他不得不逃离了都城长安，辗转于今天的江西两湖一带避乱。这首《晚次鄂州》正是创作于他的这段流亡时期。诗人在起首处写道：云雾散开，似乎已经能远望到汉阳城了。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扬帆航行一日方能达到。接下来诗人开始感慨战乱给国家带来的破坏，以及因此导致的流离失所。夜已深，白天睡足的客人们此刻只觉得风平浪静，只有操船的水手们在议论着夜晚江面鼓动的潮水。我两鬓斑白，与三湘地区的秋色相映衬，离家万里，一片归心伴着明月同行。祖上留下的家业早已因战乱而荡然无存，此时的我身处江面，怎么忍受得了远处传来的战鼓声声。鄂州位于湖北省东部，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距离汉阳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80公里，难怪诗人会有云开远见汉阳城这样的说法。鄂州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春秋以后，这里成为楚国的陪都。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曾经在此地建立都城，他本人也在此称帝。在孙吴政权将都城迁往南京之后，名将陆逊也曾在此地镇守， 抵挡曹魏的进攻。在如今的鄂州，仍然保留有这座吴王城遗址，部分城墙屹立了1700多年而不倒，堪称奇迹。除此之外，鄂州还是中国佛教著名的流派净土宗的发源地。在今天鄂州西山的青龙、白虎两座山峰之间，保留有一座古灵泉寺。这座寺庙最初由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所建，他在这里创立了净土宗，之后将宗法传播于全国，逐渐发扬光大。遗憾的是，古寺在历代战乱时期都遭到了战火焚毁，幸而当回归太平盛世之后，寺院总能得到重建。今天人们看到的这座古灵泉寺重建于1978年，寺院内的殿堂均采用砖木结构，其中的莲花斗拱金碧辉煌。大雄宝殿内数十尊罗汉菩萨塑像，造型精美，惟妙惟肖。整座古寺与鄂州西山融为一体，形成了著名的西山风景区。这片风景区濒临长江南岸，全长 1.6 公里，景区内泉水、池塘、瀑布、古寺完美结合，已经成为鄂州黄冈一带最负盛名的圣地。除去诸多的景致之外，如今的人们也可以选择从鄂州上船，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饱览风光，直达武汉三镇。这条线路与诗人卢纶当时的足迹几乎吻合，只不过在太平盛世，人们已经不会有诗人当时的心情了。最后，还是让我们在诗中再去体会一下那份乡愁吧。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孤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皮声。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啊，我们的食物啊，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等等的，都必须通过肝脏代谢才能供我们生命所需。肝也是最大的解毒器官，有毒物质呢能经过肝脏的处理变成无毒或者毒性比较小啊，随着尿液排出。另外呢，肝还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肝里边的吞噬细胞能吞噬清除血里边的异物，构筑机体防御系统。中医认为呢，肝脏两大功效，一个呢是主疏泄的，一个是主藏血的。所以肝脏呢喜调达顺畅啊，它最怕泥郁阻滞。肝主藏血，人在卧的时候呢血归于肝，肝是主紧的，全身的筋腱一直于血管壁的滋养都依赖于肝。所以另外呢，肝主疏泄，能帮助呢脾胃消化运化，肝气主动，可以使人体呢气机的舒畅啊，精神充盈。肝主目虑，使人呢思维集中，肝可以明目，使人呢心明眼亮。肝呢为心之母啊，心肝同气，肝可以生心供血啊。肝在人的生理病理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呢中医也认为百病从肝起，从肝治。当然春节期间呢也是冬季了，冬季呢既是养肝的季节，又是肝病容易复发的季节。冬季呢我们说它是养肝的好季节，合理的饮食加上适当的运动，对保护肝起到积极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冬季是必须护肝的季节啊，冬天喝酒机会比较多，由于春节期间饮食呢容易超量，春节聚会容易熬夜，慢性肝病患者啊容易感冒，抵抗力降低，导致肝病复发。如果因为过节团聚导致生活无规律或者放纵饮食，那么导致呢肝病在冬季高发。根据统计发现，入冬以后肝病的门诊量比平时要高出15%到20%。而且春节期间呢多种毒素为肝啊，肝脏呢很受伤。你像药物啊，我们一些老年一些慢性病比较多的，吃了好多的药，吃药三分毒，药物伤肝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化学药品呢损害肝脏最多啊，实际上也就是西药啊损肝脏比较多一点。春节期间呢酗酒了，酒精呢它会通过影响肝脏的代谢，使肝细胞膜表面的脂质成分过度氧化，从而破坏肝细胞膜。而且呢过度的肝粮互喂啊，那这样呢会发生代谢紊乱。我们体内脂肪过多的时候，肝脏就没办法代谢，成为毒素堆积，或者是堆积成为体内那个毒素堆积啊，成脂肪肝。严重的时候呢会引起肝硬化。再就是化学毒素，环境里边的化学毒物，你像铅这些重金属容易入侵肝脏，损害我们肝脏的细胞，导致肝细胞坏死、肝硬化或者肝的恶性肿瘤。当然生活里边也有些，你像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的，三聚氰胺呢、毒大米呀、素肉精啊、苏丹红啊等等的，这些对我们肝脏的损伤也是比较多的。在春节期间熬夜、睡眠不规律、熬夜打麻将等等的，也会对我们肝脏产生损伤。那么肝脏出了问题，百病俱一身。人体绝大部分的营养或者能量都是肝脏合成提供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也必须依靠肝脏提供糖原。你肝功能受损，代谢能力下降，会导致全身组织器官营养缺乏，功能受损，免疫下降，各种疾病啊接踵而至。肝不好呢会引起长期的失眠，细胞呢神经衰弱了。那么中医上讲呢，肝主紧，细胞神经，肝呢是凌晨1点到3点进行代谢的，那么胆呢是晚上的11点到1点进行代谢， 俗话说肝胆相照，肝胆不好了，人就容易失眠或者睡眠不好。肝火旺盛呢，容易引发高血压。现在患高血的人呢是逐年增多了，西医呢把它叫高血压，中医实际上叫做心肾不和。为什么不和呢？就是肝火太旺。再一个呢，肝不好也会引发糖尿病。肝脏不好呢，容易导致呢肝功能异常，影响正常的糖代谢啊，不能将高的血糖转化为肝糖原储存起来，那么造成血糖持续处于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糖代谢紊乱，从而引发糖尿病。当然呢，肝不好也会引发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呢，容易导致肝脏的代谢、解毒、分泌功能异常，胆汁不能正常分泌，体内的脂肪就不能正常的消化与代谢，那么堆积在我们肝脏就形成了脂肪肝。过度饮酒，尤其是春节期间过度饮酒，这样肝不好的呢就会减弱或者丧失肝脏本身的解毒功能，酒精在体内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就会形成酒精肝。肝脏不好呢也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肝呢是往心脑血管病，可是这个往心脑血管呢供血的，如果你肝不好了，那么心脑血管是不是缺血了？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实际上它的病根也在肝上。另外呢，肝脏不好了以后也会引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呼吸统中最常见的就是肺的症状，肺呢症状呢是在肺上，实际上病呢在哪儿呢？在肝上，中医叫做肝火犯肺，就像哮喘呀、鼻炎呀、肺炎呀等呼吸系统疾病都是由于肝的问题引发的。当然呢，肝不好也容易诱发肿瘤啊。我们都知道肿瘤在中医里边叫气滞血瘀，气呢就指的肾气，肝是藏血的，气不足肯定血也缺，血好不了，那么气也就好不了，所以呢气血不平衡就容易导致肿瘤。当然它跟肝脏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再一个呢，肝不好呢也容易诱发妇科疾病。妇科病呢中医里边叫做三焦不通啊，形象一点就是说上下不通了。下焦就是肝和肾，肝肾同源，肾是气，肝是血，气血不通，当然女性就容易得妇科病。另外呢，肝不好以后呢也容易诱发骨科的病。肝主藏血，人身呢人身上边我们不管哪个地方啊都是靠血来供给的啊，都是靠血来活着的。如果血运行不好呢，哪儿都不会好，其中也包括骨头啊。如果我们的血液供应不足了，那么骨里边就会出现问题。那肝脏不好呢也会导致消化系统疾病。实际上中医呢把消化系统的病归结于呢中焦不通。中焦什么呢？中焦就指的是脾胃。我们都知道肝脾是代谢器官，如果肝不好呢脾也好不了，所以呢消化系统疾病也离不开肝。另外肝不好呢也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引发眼部的疾病。肝不好呢也会引发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肝脏呢，而另外呢肝脏的疾病呢关键是预防。当然我们在平时有肝病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在春节期间我们要减少酒的摄入啊，对肝脏的预防，对肝脏的损伤也会比较少一些。肝脏本身呢缺少神经痛觉啊，也就是说呢肝脏缺少痛觉神经，病变早期呢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不重视的啊和这个缺少有效的方法，许多患者呢从轻度的肝病发展到了重度，那么肝纤维化甚至于呢肝硬化肝癌，很多人因此呢过早的结束了生命。所以在春节期间我们一定要节制饮食，少饮酒啊，良好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减少对我们肝脏的伤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可以补五脏之气，我们说灵芝呢可以入肝心脾肺肾。那么在本草纲纪里边就明确说到，灵芝可以补肝气啊。实际上气呢属阳，肝气旺盛，肝的功能正常，就有助于肝脏的生理功能正常的运行。灵芝里边呢也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它可以改善我们肝脏的微循环。肝脏有病了以后，关键问题是微循环障碍啊。所以说呢，灵芝本身可以改善肝脏的微循环，使肝脏供血供氧充足，这样呢，充分发挥保肝护肝的作用。灵芝里边的薄米薄醇米可以增强肝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我们肝脏的解毒能力啊。柿子包内酯 A 呢可以促进脂肪的代谢，降低转氨酶，预防脂肪肝。多糖呢，灵芝酸呢还可以保肝解毒。内环境的稳定对肝脏呢也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双向调节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大系统稳定了，我们各个系统的功能也会处于稳定状态。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它都是通过相识相克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如果一个脏腑有病了，对其他脏腑呢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肝脏有病，对其他脏腑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啊。我们上面提到肝脏有病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各个系统。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使我们的内环境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呢使我们各个脏腑的功能都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实际上呢肝脏的功能也会得到改善，而且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灵芝本身呢是人体整体平衡调节剂啊，就是我们经常服用灵芝，关键问题就是使得五脏的相生相克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讲了一个脏腑有病会影响到其他脏腑，如果各个脏腑的功能都会处于正常，也就是内环境稳定，那么肝脏的功能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实际上也助于肝脏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建议在春节期间我们经常服用灵芝，对我们肝脏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减轻对其他脏腑的损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赵丽蓉的一句台词，司马刚砸缸，一下就砸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1989年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大获成功，这一年赵丽蓉61岁，老太太确实是活了。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拍广告的，这些好事迅速就找上门来了。更多的成名和赚钱的机会摆在了赵丽蓉的面前，可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根本找不到人。那赵老太太是去哪儿了呢？在颐和园以西10多公里的北京西郊，有一个小村庄名叫韩家川。赵丽蓉就在这个村子的一户4合院里。一夜成名的赵丽蓉为什么要躲到这个乡间小院里来呢？按照赵丽蓉的说法，就是闭门思过。 他说我得总结总结，我究竟吃几碗干饭，我究竟哪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在这时候我都能找着。天天老在人家哎呀这么好那么好，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错。 说白了，赵丽蓉就是担心自己被名气冲昏了头脑。不论是做人还是做戏，赵丽蓉都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赵丽蓉常对后辈说道，生活中的小事细节都要从认真做起。人的生活就跟我们演戏一样，说错一句台词认为无所谓，等到你把整场戏都演完了，从头到尾你再看一遍，这就不是一场好戏了，你也就不是好演员了。做人也是如此。回到小院的赵丽蓉，每天清晨总是习惯的端杯热茶，洗根红塔山牌香烟，手里提着收音机走出卧室，站在小院子里欣赏她亲手栽种的花草树木。有时她会走进一棵石榴树，看着树上结的小石榴，自言自语说，今年又是个丰收年。赵丽蓉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沏杯茶就开始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不论是在赵丽蓉的亲人眼里还是朋友眼里，赵丽蓉依旧是以前那样的朴素。赵丽蓉虽然人红了，但她一点儿也没有被名气所影响，依旧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 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勤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赵丽蓉每次到剧组回回自备一大瓶子炒咸菜，不管到哪儿，赵丽蓉都不能少了那点咸菜。她说啥都不如咸菜顺口，这是因为她一直保持着乡下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 真是啊，说一千呐、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 请问是什么名言？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哎，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 我妈。 春晚成名，使赵丽蓉成了大腕，生活条件好了，可以去赚更多的钱。但赵丽蓉却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虽说没钱不行，可是跟钱比起来，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去追求，去珍惜。正如赵丽蓉在春晚小品台词中所说，好吃不过饺子，带着不如倒着。赵丽蓉喜欢吃饺子，但她吃饺子有个习惯，一盘饺子几个窝头。这个习惯是以前过苦日子的时候留下来的。您想啊，以前吃饺子它能管饱吗？不能啊，只能是窝头当饭，饺子当菜。于是吃一口饺子，再吃上几口窝头。 他在评剧的舞台上活跃了50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春晚让赵丽蓉一夜成名，观众记住了这个幽默诙谐的老太太，